Hello， 长哥你好，我哋可以咧同听众倾下偈啦。咁首先咧就系梁小姐电话，梁小姐你好。 系你好啊，沈生， 你好啊， 长哥，你哋好， 系啊，点啊？ 我想问一下咧，我咧就喺加拿大朋友送到啲重心粉翻嚟俾我，我就唔系几识用，我想请教一下长哥。 哦，好簡單啫嘛，就咁不少少滲落去你食緊乜嘢嗰度啦，譬如粥粉麵飯都滲落去啦，或者你係煲開湯嘅最收尾滲啲落去啦，或者係我平時要嚟打所謂 smoothie 啦，打啲果菜露啦，就粥食麥皮又滲啲，都冇所謂噶其實。 係即係最大嘅用途係乜嘢用途嚟㗎？ 嗱，長庚咧而家咧就佢哋研究到啦。古人就话食呢啲咧就系长生不老啊，啲先人之食吓，咁咧就而家嘅科学研究到啦，佢里边有好多嘅成分咧，就系我哋用现代嘅科学术语讲就系抗氧化咯。另外你个身体咧可以保持青春嘅，咁我有啲朋友真系食咗嗱，啲白头发变黑啦，啲病又系又好得快啦，同埋成个人精神啦咁样，特别系适合我嘅睇法咧，特别系适合比较上年纪嘅人食咯。 咁我想问下个份量要一茶羹够未啊？一餐？ 唔使咁多噶吓，一茶羹都有多啦。半茶羹就差唔多噶，唔使食多嘅呢啲。 系啊，我有时仲一斤两斤咁拨落去。 唔使嘅， 所以我就心急 问你。咁啊冇坏嘅，咁冇坏嘅。嗱，我自己咧就系、是、就揾啲重针自己就咁打啦。嗱、其实食多啲又都唔会有乜嘢毒啊，或者系难消化都唔会嘅。不过唔使嘥料啦，唔使食咁多嘅。 我想问一下存放系咪要雪柜噶摆喺？ 香港你讲香港定系加拿大先？ 我喺香港，我而家喺香港。 香港建议你咧，尤其是呢咁嘅天气咧就真系摆雪柜好啲啦。 哦， 费事嗰边啦。